健康地球人，刘婉芬健康法师。 好啦，咁啊嚟到九点半过后咧，当然喺直播室里边咧，我拍档已经坐咗喺度啦。呢位咧就系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嘅总监，就系显通法师。法师你好， 你好，大家好。 系法师，我会今个礼拜会好啲、乖啲、稳定啲吓。咁就系要俾多啲时间法师去讲。我哋讲到有关心经嘅话题，如果大家真系有兴趣心经嘅话咧，可能我哋而家讲呢啲部分咧，你会觉得好深啊。咁、因为我哋已经一路讲一路讲，讲咗好多礼拜。你有兴趣嘅话咧，即系上翻我哋嘅网，登记成为会员啦，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重温。咁你听翻，跟住再听嘅时候，你会比较容易。啲理解，因为上个礼拜法师你讲到有关心经喺中间个部分咧，就系、是、无苦集灭道啊，讲到其实原来苦集灭道基本上系有你哋喺佛法里边系叫四圣体 嘅。系啊，四圣体，四圣体即系意思系四种事情系圣人真真正正系见到系事实嚟嘅。体就系真实咁解，呢啲事实咁解，呢啲系圣者好清清楚楚见到，但我哋睇唔清楚。咁第呢种四种圣人所见到嘅真实事咧。就是世间所谓讲的苦集灭道。咁点解要讲苦先呢？咁其实就是正正你头先所讲。如果我哋一个人系成日见唔到苦，唔知道世间上嘅危险，咁我哋就会好沉醉于世间种种嘅外相。其实苦可以分为两种，一啲就是真系客观嘅事物嘅不完美，譬如话我哋嘅生老病死，我哋肉体嗰啲事情啊，由因缘和合而生嗰啲嘢，佢系会变咁啊，佢系会老咁啊，啲有呢个天灾横祸嗰啲咁样嘢咁啊，呢啲系无常不稳定嘅。但系仲有第二种无常不稳定嘅苦咧，我觉得系人心嘅不稳定啊。人心嘅不稳定其实系仲可怕，即系你有时见到啲人，哎呀，我即系有时听到啲人讲，哎呀我同我老公结咗婚咗几多年啦，我哋青梅竹马㗎，我哋一齐挨㗎咁。但忽然间我发觉原来佢收埋个老婆喺边度，几个二奶喺边度喎咁。咁呢啲就係、总之人心系唔稳定，系会变化。咁所以就係佛教讲嗰个苦就意思系讲世间嘅唔稳定、危险。咁所以佛陀话你要知道啦，你知道世间嘅危险唔稳定呢，你先至会小心，你先至会的起心肝去做啲嘢。咁所以頭先上個禮拜你話啊，我即係點解我真係做唔到啊，我 即 係冇辦法穩定啊。 你但係做唔到囉，每一次都係。 因為你唔夠清楚。你或者你睇清楚咗五分鐘，你又唔記得咗。咁所以你要不斷去從呢個角度明白世間係危險，小心，好似炒股票咁成日睇住你小心啊，嗱你唔好亂嚟啊咁。咁你先至會啊，我要步步為榮。咁你先至會的起心肝。咁所以第一個就四聖體裏面，第一就苦應知。你要明白到呢個苦應知啦。咁你知道苦之後啊點算啊？佛陀話：你知道苦未完嘅，如果淨係成日講苦嚟苦去冇用㗎嘛。你要知道苦係點樣嚟，同埋呢個苦係點樣去熄滅。如果苦係冇得熄滅，咁就唔好學啦，學嚟做乜鬼呢，係咪焗住。咁而係 即係你意思話焗住都苦囉，不如由得佢囉，係咪。 咁你冇啦，咪焗住㗎嘛。但原來苦呢樣嘢喺佛教嚟講，你係可以去處理得好啲，或者從苦之中去超脫出嚟，或者從苦去解脫出嚟。咁你有解脫嘅希望，你先至會去投入㗎嘛。你都冇希望就做咩，咁但係你要解脫呢個苦，你就要知道苦嘅成因。咁其實苦嘅成因佛陀就講係積集。呢個積集就係佛陀講係從我哋自己嘅內心嘅一種渴望同埋執著。其實春夏秋冬冇嘢㗎，你聽過我哋嗰首偈啦，春有白花，秋有月， 有雨， 嗰啲其實世間無常係好 OK 嘅。但當你個心執著希望佢跟你嘅心而去無常，跟你嘅意願而去變遷，或者啲嘢唔好變遷，由你嘅心去安排佢嘅。咁原來啲世界上啲嘢唔聽你話嘅。咁當啲嘢唔聽你話嗰陣時候，你就好猛陣啦。咁所以佛陀話變本身係冇問題，但問題係你執住佢唔想佢變，或者要佢依你嘅心願而去變。咁嗰陣時候你呢種渴望啊，呢種依戀啊，呢種執著呢，就會引申到真正嘅苦。咁所以第一就有苦。第二就講出苦嘅積集嘅出現，就由我哋內心嗰種渴望。咁而家所謂要解決呢一個咁樣嘅苦嘅惡性循環，就首先就係要解決我哋內心嘅執著。去明白事物有佢自己運作嘅規則，咁你要循返佢嗰個規則去做呢， 明白佢嘅时候，你先至能够心开意解。喺呢个无常变化嘅世界里面呢，你都先至能够去善巧地去安排同埋去接受。 嗯。 咁所以就係有苦同埋集囉。 两个字其实係拍住㗎。係 呀、啊。 係互相之间係有连，即係根本係个同一件事嚟㗎。 佢讲解苦喺边度嚟。 係。 苦就由我哋嘅執着、渴爱、希望。 个積集而一路咁样结合。 係啦係啦，即係形成咗好多好多冇办法解决嘅呢个天罗地网。 係、 嗯。呢、這个天罗地网系点嚟㗎呢，其实就是来自我们的心。 嗯。 我对这些东西去执着啦、 嗯、 去拿住啦、我对那些世间的事情执着啦、嗯、对我内心那些应该不应该执着啦，这些是我的啦，那些是他的啦。 嗯、 那你除了你自己执着，你就引申到人家来执着你咯、你是我的边个，你为什么可以不敢啊，你要这样这样，那你就入了这个天罗地网。嗯、那天罗地网是谁把你入去，你自己。 嗯。 那所以佛陀就说，苦有苦的積集，咁、 嗯、 你知道有咁样嘅積集就自然有苦啦，咁系咁噶喎啲嘢，唔、 嗯、 系我佛陀话唔系我安排噶，呢个宇宙有一个运作嘅方法，呢、這个叫做缘起法， 嗯、 此有故彼有啊嘛，咁系咁噶啦，咁、 嗯， 但不过唔使怕，佛陀话你可以去熄灭佢嘅， 嗯， 你可以将呢个烦恼，即系呢个渴爱，同埋呢个无尽期嘅束缚，生死轮回嘅束缚，去可以灭除。 嗯， 滅除是可以解脫，繼而你可以得到真正的寧靜、自在、安穩的快樂。 嗯，咁系咪跟住就系滅道啦？ 滅就系熄灭咗烦恼， 熄 灭咗我哋嗰种渴爱、 嗯， 而去如实了解、接受世间。如实了解接受世间嗰阵时候、嗯，你就明白世间嘅真实，嗯、你个心就会安乐。 系，咁、那个道就系个安乐嘅地方咯、嗯。 道就系你去达至到灭嘅方法， 嗯嗯， 灭就系嗰个烦恼熄灭、生死束缚嘅解除， 嗯， 真正长远嘅幸福系可能， 系， 咁呢个有咗咁嘅可能，咁唔系斋讲噶嘛， 嗯， 要有一个方法去做噶嘛，咁呢个就系嗰个修行嘅道路同埋方法啦、 嗯，明白明白，嗯， 咁就系苦集 灭道， 灭道灭就系可能嘅。嗯，道就是怎样经过这个修行的道路达至到真正的安乐、 嗯、 烦恼的熄灭、 嗯、 解脱自在的成就。 是大佬，真的我真的叫出声大佬先啦。这四个字真的很多东西讲，原来即是里面的蕴藏的意义其实是很大的。 其实就是佛教的整部分。 嗯、 佛陀说我佛法是讲什么，佛陀讲佛法就是灭苦。 嗯， 跟住讲俾你听苦点嚟，跟住话俾你听原来苦系可以熄灭，人系可以安乐。 嗯， 跟住话俾你听你点样做， 系 咁啊苦就灭到啦。 嗯，所以头先我喺度听嘅时候，我就谂，嗯，其实我今日都系一样好明白，听到个道理觉得好舒畅。即系我可以谂，如果我哋即系做人，即系虽然有好多人都话苦，最近我朋友都问我，啊，佢话如果有来，佢话佢最希望自己将来成佛啦，因为佢觉得生命好痛苦。 嗯， 但我就话俾佢，我将来好想做人咯，即系因为我做学，咁我个 friend 就话啦，佢你都未够苦，咁我喺日生嘅里边咧，有苦有即系有快乐，但我觉得好珍惜有苦同埋有快乐，未去到我觉得做人系差到地底嚟咁样。 嗯， 咁所以我又谂，啊，如果我能够再经过咗头先阿法师你所讲，我明白，所以做我仲行得到，我做得到嘅话，我觉得都几好喎。 系 OK 嘅，如果你喺人生里边系有本事、有目标，喺人生里边咧，其实有啲人系中意咁样做嘅。 嗯， 譬如话有啲菩萨咁，啲菩萨系知道人嘅生老病死啊、轮回系有风险嘅。 嗯， 但系佢话我唔怕。 嗯， 生命是有苦有乐，我在苦乐的人世间之中，我要去真真正正去成佛道，去度众生，我在这里不是自己在这里玩下玩下，我是有个人生的目标，我想去帮人，我想去分享，虽然我知道是有苦有乐，但我愿意去承担、 嗯、 在这个苦乐之中，我希望去慢慢上进，乃至到最终成就我们所谓无上的菩提。 嗯， 那这个是有一定有些人是这样喜欢的、嗯、有些人就说哎太苦了，你不要搞我。 是是， 那所以每一个人有不同自己的想法。 嗯，现在回转头就是继续我们在苦集灭道之后的下一句。 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显空法师。 其实我不是有心而心急的，即是我不是特登要心急的，是因为我以为我已经识了，跟住呢头先即是我已经懂得了这个道是什么，我头先就说我们听完这个苦集灭道之后要下一句了，那法师未讲完过。我以为我已经得了了嘛，原来呢其实在个道上面呢我们即一知半解，即是我只以为自己识，其实还有很多个方法在当中的。 其实就是譬如你刚才我说你说你要从知道要做到就真是有一个修行的道路嘛。那这个修行的道路其实是我们要修行的，就是一定要首先要知道啦，你不知道怎样去修呢。那这个道其实简单来讲呢就是可以将道相为界定位。但你分开它呢也可以相为八正道。八正道是正见、正语、正业、正见、正定、正精进同埋正明嗰啲，咁樣係有八個嘅。咁其實有八個 steps 嘅。咁首先講界定位啦。咁佢話啊，如果你真係要修行見道成道呢，你要三個 界定位。 界定位。界就係你要做人要規矩啲啦。點解要規矩啲呀？你因為你唔規矩呢，你亂嚟呢就你會種下好多你自己冇辦法甩身嘅 嘅嘢 嘅業喺度。嘅業啦。唔使講業，你真係喺世界上亂嚟咁你就會就會撞板㗎啦嘛，啲嘢會慢慢追返嚟咁啊，呢叫做業又好，呢啲叫做因果報應又好。總言之你做得某樣嘢多呢，啲嘢就會追返嚟㗎，係咪？ 我都相信係。 咁所以你如果做得好嘢多啲，好嘢又會追返住你。咁所以就首先要解，就是你要有個規矩，即係無規矩不成方不成方圓。咁你梗係要有啲喺你唔可以亂嚟。咁戒就戒指你唔好去亂嚟，做返啲好嘅嘢啊，即係咁就叫做稱為戒。有咗戒之後呢你就要有定。定就係你能夠去穩定堅持專注去做某啲嘢。咁所以頭先你所講啦，哎我知不過做唔到，定力唔夠啦。咁你要培養個定力，培養個定力就係其實好簡單嘅啫，好似頭先所講。個心走咗去拉返返嚟。首先你有個目標，你要專注個目標，譬如你個專注個目標，譬如話係你個呼吸咁，或者係你個阿彌陀佛。咁你知道呢啲嘢之後呢，你就有心走咗去拉返佢返嚟，走咗去拉返返嚟。你拉得多你咪有力囉。咁所以當然我哋要專注喺邊度呢？專注喺就界定位，就專注喺正見上面。首先界定位配搭一個八正道，八種正確的道路修行的方法，八正道裏面最重要的哪一道呢？其實就是正見。正見就是我們怎麼去看東西， 不是講政治的意見，是講正確的 見解。 見解 我們的人為什麼會做這些東西呢？因為我們有這樣的見解，我們由我們的見解影響我們的思維和我們的行為。如果我們的見解偏差呢，就全部偏差了。咁所以佛教最重要嘅，你學修行學佛就先咩？培養一個正確嘅見解，對事物正確嘅見解。你有咗正確嘅見解，譬如你話啊，原來做人好似你頭先講，哎呀，原來我俾我自己嘅心操控咗係唔好嘅咁。咁呢個咪你自己嘅見解咯。你有咗咁嘅見解嘅時候，啊呢個見解原來真係好嘅。咁我長遠嚟講，我人際關係又好啲，我自己身體又冇咁辛苦，咁我就要保持呢個見解。咁你可以用這個稱之為一個慈悲的見解，正確的見解，或者我們可以拿一個見解，就是說世間上的東西是不穩定的，炒股票是會有上有落的，你可以有輸錢要贏，可以去贏錢的，那你要保持這個見解，不要沉迷，不要整副身家累曬下去啊。咁你有咗呢個見解，你沒有正確的思維和行為囉。咁所以佛教講正確的見解就是好重要嘅，咁智慧就嚟自正確嘅見解。譬如話我哋頭先講緣起嘅道理啊，空嘅道理啊，慈悲嘅道理啊，咁你如果能夠保持呢啲咁嘅見解，而你個心係專注而喺定於呢一個咁嘅正見呢，咁就叫做修行。 你講緊就係話有個規，你有規矩嘅做人要有，跟住亦都有定力啦，揾到個方法要令到自己定落嚟啦。第三個你要用一個正確嘅見解，就係我哋嘅智慧咁樣。 定喺某一個見解， 定喺某一個見解裏面， 定喺一個正確嘅見解上。 OK。 即係你如果定喺一個錯嘅見解，你就大鑊噶啦。 明白。 咁如果我定喺一個正確嘅見解，而我堅持呢個正確嘅見解，咁你咪 你咪慢慢咪成功咯。 嗯，那個慧係咪智慧嘅慧？ 智慧嘅慧啊。 嗯，就係講緊要用其實呢三個嘅界定慧，就係頭先你所講嘅。係 啦。 嗯 ，OK。 個慧嘅內容最重要嘅就係正見。 係，就係正確嘅見解。 你有咗個正見，嗯、你跟住堅持呢個正見。嗯咁你又有戒有定，咁你又堅持呢個正見，你慢慢慢慢，你嘅思想就會改變，你嘅行為就改變。當你嘅見解、思想、行為都改變，你嘅未來就會改變。 咁你跟住講個八正道咧，咁 八正道就係又係咁樣開顯出去噶啦。譬如你咁嘅正確嘅見解，我有正確嘅見解咧，我有正確嘅定。 嗯， 呢個正確嘅定就係咩？我以依呢個見而去堅持。咁我有正，譬如話正確嘅說話啦，正確嘅生活啦，咁呢啲冚冷都係由我自己嗰個正見而開始、有正確嘅思維啦，正確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語就係我講嘅說話啦，咁正明就係你所做嘅工作啦，正定就係你能夠一路堅持落去啦，咁呢啲嚟嚟去都由個正見而開始嘅。咁你有咗個正見，你咪講啲好嘅說話咯，係嘛？你有咗咁嘅正確嘅見解，你咪依翻你個見解去揾食咯，做人咯。咁你仲有個咁嘅見解，咪做咁樣去諗啲咁樣嘢咯。咁有咗個見解，你就當你由你嘅見解啊、思維啊、生活啊、講嘅嘢啊、做嘅嘢，都係連貫一體，用呢個正見去支持同埋安排。你个生命有乜办法唔改变呢？ 但我好想问下你啦，当我哋成日都听到，我哋明白知道，尤其是好，我记得我上个礼拜又系咁样讲，就系话好似今个礼拜都系一样。其实我哋所有嘢都知道噶。其实你因为我哋成日听阿法师你讲，我都明白，哦，原来有界定位嘅，跟住有八正道嘅。总之，凡系一啲正确嘅知识，就要跟随住啦。咁但系我哋人咧，其实好奇怪嘅，人咧系好想做好，但系唔知道心里边咧，硬系好多嘢系令到佢做得唔好嘅。你话当我有飘忽咯，咁你用翻你一啲方法箍住自己啦，咁有冇啲方法系我即系我喺度谂就有咩方法令我箍得比较紧啲，令到我冇咁容易甩拖咧？ 嗯，咁就系头先所即系上个礼拜，即系头先我哋所讲，你首先要知苦，知苦跟住要发心，发心有个愿望，即系譬如话你要减肥咁，或者你要去。自己身體健康，咁你首先就有見到呢個需要啦，即係你支付啦，跟住你就發心，我一定要咁做，有咁樣個 commitment， 咁你首先要發出咁嘅願，咁由呢個發咗呢個心，發咗呢個願咧，由呢個心同埋呢個願去影響你，堅支持你一步一步做落去，我哋叫呢個叫做菩提心，你有咗呢個菩提嘅心願，我有咗我真係發咗心嚇、我譬如話我，譬如你減肥咁，我真係年初一我就一定對住呢個祖先，我今年一定要減肥啦，咁 減20磅， 減20磅，咁你就一路咁就日日都翻去同祖先啊，我咁就減20磅。 咁我發呢個心講下就得噶啦咩？ 一切都係你個心度出嚟嘅啫嘛，即係你發到點樣先發到一個好懇切嘅心咧？咁譬如話。減肥就有減肥嘅的起心肝嘅理由啦，譬如話你知道你累贅嘅唔好啊，你深入去了解啊。如果你係要發起你自己要學佛嘅心，或者要去培養正見嘅心，你就要首先知道邪見嘅害痛苦、生老病死呢個苦嘅痛苦，繼而你知道解脫嘅安樂。咁你喺呢個過程之中咧，你要有一個好懇切嘅心。咁點樣先至有呢個好懇切嘅心咧？我好多時都係同啲人講嘅，就係你去到你最慘嗰刻，即係譬如話你即係唔知乜嘢，去到一啲即係我譬如話同你大家喺度食緊飯，講完話咁即係傾下偈咁，你發唔起嗰個心噶嘛？係你要去到某一個位，你跌到好低啦，你覺得唉，真係慘到無倫啦、人生，我真係要的起心肝啦。你就喺個位發心啦，唉，我真係要改變。但你話如果一個人冇啊，我開開心心啫，樣樣都太平盛曬，冇乜嘢。哎，你學佛啦，好，我學佛啦，跟住去唱歌啦，好唔好？好去唱歌啦咁。咁你唔會堅持噶嘛？ 但係我哋都會有一個人頭先你講話跌到低潮，佢可以發心，就等於啲人減肥。我真係成日都俾人笑航空母艦，所以我一定要呢刻我一定要去，我由生日開始係。咁但係咧，其實喂聽聽下慣嘅啦嘛，航空母艦咩所謂啫？聽十次就係、是。 咁所以點解有啲人成功？點解有啲人失敗？能夠去堅持嗰啲人就成功咯。有啲人係失敗嘅喎，咁有啲人係堅持到，有啲係堅持唔到嘅。 嗱，咁你點樣堅持到呢？就真係你自己有你嘅智慧啊，你自己有你嘅決心啊。喂，呢啲嘢真係你唔好問我，我問翻你嘅啫。 最終嘅完成係你自己的。 一定係要你自己嘅。我講完你都做到嘅，咁啊真係，唉，我 阿彌陀佛啦， 阿彌陀佛啦。 好啦，咁啊，多謝曬法師。喂，感激你啊，我會盡量發心嘅啦。OK， 好，多謝曬法師，拜拜。拜拜。